大家好，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们有听到钢琴声梗是 Vince 在这里，多谢 Vince 和他的漂亮钢琴，还有就是我们的新拍档，但是曾经拍过档的了，不过以后呢坚哥呢都会即是真的很坚地呢，即是好像成条台柱那样呢，在我们的二千靓哥那里出现。多谢晒坚哥，咁 ,Vince 和坚呢就会合拍和我们一起弹出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音乐。今日嘅特别嘉宾咧，梗系要介绍啦。当然亦都系二千靓哥嘅好朋友。我哋团团圆圆咧就啱晒噶啦，因为咧可能你听紧嘅咧系一家大细。Purple 姐姐 ，Hello Ever， 你好。 阿李子欣咧就真系嚟过都唔记得几多次啦，咁多年啊嘛，因为系咪？即系你由细到大都嚟呢度， 大家都系好朋友。 系啊，你细细个就已经喺度出现啦，唔系讲笑，因为我哋节目做得超过二十年啦，咁所以你初嚟嘅时候咧真系好细个， 系冇错。 不过而家咧，你就同好多小朋友咧就真系继续一齐成长噃。 系啊，一齐都啲小朋友有啲就都大个咗噶啦，有啲 系啊，即系你睇住佢大噶吓，会唔会有啲大到咧？即系我就有啲咁嘅经验嘅，即系细细个咧就听你唱歌，哎呀姐姐姐姐咁就唱儿歌，而家突然结咗婚生咗仔添。 嗱，暂时就未结婚，不过就好多读咗大学啦，已经咁，甚至乎有时都可能会系喺工作上面会有合作添。 系啊， 系啦，喺工作上会合作嘅。 系可能佢哋又即系因为你嘅影响读音乐啊， 或者 演唱乐器啊 有关系啊， 出奇啊舞台上边啊， 系啊做下演员啊嗰啲都有 的。哇，咁啊啱晒，真系因为当初Purple 姐姐咧就喺 TV 噶嘛，TV 啊即系一见亲你就系唱儿歌噶啦，所以叫儿歌天后噶嘛，咁但系咧咁多年咧就真系其实你都冇离开过舞台啦， 都系喺呢个 音乐啦，咁所以咧我经常都会见到你好多喺网上嘅演出啦，真系好大贡献啦，因为咧好多一家大细去睇你嘅音乐剧， 系多谢 你做好多音乐剧吓，因为我慢慢同你倾啦 吓， 介绍下呢啲音乐剧咧俾我哋啲听众，咁今日 Purple 姐姐咧其实就唔系唱晒所有都系儿歌，因为佢以前嚟咧多数都唔唱儿歌添， 梗系啦，把握机会唔唱吓，等大家认识我另外一面啊嘛， 啱嘅，因为好多人都唔知道咧 ，Purple 姐姐系咦咩唱，原来唱大人歌你识嘅咩，梗系识啦吓，仲要中英文咧，即系唱咗好多年吓，好中意唱歌嘅，咁不过咧就即系因缘即系际遇啦，就咦做咗儿歌姐姐噃吓，咁都好嘅，你知唔知我都唱过儿歌噶？ 我知， 你知啊？ 我知啊， 你点知噶？ 因为嗱。亦都好成功咧，有好多歌曲，有啲亦都知道系好似翻唱，有啲又好犀利啦。 我唔系咁样嘅，我嗰唱儿歌系完全系冇谂过我会即系进军儿歌界， 系 甚至乎冇点讲咧？我唱片有，但系因为嗰当时咧，我无端端生咗两个仔啊，一年两连续两年嘅，咁有啲你知咧，嗰啲做爸爸嗰啲心情咧，一定系咁嘅，即系你自己见到个小朋友咁，不如我。 唱翻首歌俾 作啲儿歌啊，唱啲儿歌俾佢听。 系， 咁佢又好似成日睇电视嘅，咁我就带佢去电视台睇我。嗱，我嗱爸爸其实喺电视可以演出噶，咁即系你知唔知做俾佢睇嘅啫？其实 明 咁咧，真系唱咗一系列嘅儿歌。 系， 但系我就唔系话我要出儿歌咧嚟即系进军儿歌界。 但我有印象，好似有一只好出名嘅系一只 cover， 你都有唱过，又系儿歌嚟嘅。 我系我中意我 cover 好多歌嘅，即系总之我觉得过瘾咧。 系， 唔知无端端我又唱下小飞侠啊，一阵间又唱下咩小海豹啊，咁有啲作嘅， 系 有啲就 cover 人哋，但系我多数都系民歌 feel 啲，咁啊得意啲咯。即系我唔会话，系整咗只歌你参加，而我同电视台讲话，而歌金榜 颁奖典礼， 金曲颁奖你完全唔需要预我，你千祈唔好你留翻啲位俾人哋。不过讲起儿歌咧，不如咁样啦，你次次嚟都冇乜点唱儿歌，就整一只咧，即系可能系香港即系其中一首有史以来最流行嘅儿歌嚟， 呢首犀利嘅，呢首经典，同埋跨越年代， 跨越晒。咁尤其是当年即系最初唱成梅艳芳唱嘅啦，咁亦都后来就陈慧琳啦， 系 唔同歌词嘅系咪啊？ 好似有啲唔同噶， 梗系唔同啦，因为连个名都唔同啦嘛。以前叫即系咪叫叮当噶嘛？ 系噶，而家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即系叮当啦。 系啊 ，OK， 我哋嘅儿歌天后 Purple 李子欣。 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进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小鸟伴你飞舞，云外看琴号，你睇系竹蜻蜓啊，多喜爱，谁都知我真喜爱哆啦 A 梦。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进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小鸟伴你飞舞，云外看琴号，你睇系随意门啊，多喜爱，谁都知我真喜爱哆啦 A 梦。 不过我咧就真系，我可能真系先入为主。你知我嘅年纪，我听阿妹唱。唱叮当唱了很多年的嘛，咁但系头先咧改了啲歌词咧，啊硬系好似唔识跟唔上咁喎。我谂有啲好似于我咁嘅年纪可能都会系， 都系觉得叮当会比较亲切啲。 叮当啊，谁都喜欢你， 小猫也自豪。 咁噶嘛，我哋入咗脑噶啦嘛。有时儿歌咧入咗脑咧就搣唔甩嘅，即系好难改嘅，因为咧。我小小个嘅时候听嗰啲歌咪真係，譬如你唱月光光照地堂嗰啲我改唔到㗎。即係念口簧㗎嘛。虽然係念口簧唔知要解咩㗎，小个但係呢入咗脑。咁你有冇啲你小个係听咩而歌大嘅呢，我想问。 哇，係出卖年龄系列啦。 係囉。 我好鍾意 IQ 博士嘅。 哦， 即系灵感 IQ 升得到十分之好啦，讲咗你两同话想嗰啲，我就好中意嘅。 啊 ，sorry， 我头先讲错咗啦，我已经开始有啲混乱。叮当唔系梅艳芳唱嘅，吓、啊、IQ 博士先至系。 IQ 博士系嘅，同埋 叮当边个唱嘅咧？阿 Vinny， 好似一个儿童合唱， 好似系啊， 系咯，冇一个歌手唱噶，我搞错咗，我捞乱晒。 系 IQ 博士先至系 IQ 博士， 系阿妹啊嘛。 我就好中意小云嘅，因为我 系啦，小云好重要。 我觉得自己有啲似小云嘅，因为 系咩？ 当我戴眼镜嘅时候，我成日 系好得意， 到今日都成日扮住。 嗰啲形象咧，深入民心啦。 系啊，呢啲 好犀利， 系跨越年代。 嗰个卡通又好好笑，即系我又好中意 IQ 博士嘅。尤其是变咗样嘅，变咗样英俊， 英俊嗰阵啊， 唉，即系呢啲幽默感咧，好难形容吓，即系有啲日本卡通先至有， 系好成功嘅，我觉得呢一套真系 超级成功，同埋即系佢啲幽默感咧，即系大人细路都，细路仔唔知一个得意嘅，但系大人觉得好幽默， 系 啲变样啊，嗰啲，譬如话咩，我好记得咧就无端端喺嗰啲水嗰度咧冲凉，佢卜碌卜碌，你啲泡弹上嚟，你知唔知咩？即系话佢放屁。好好笑嘅，即系好生活化，但系咧就即系又画得意啦， 靓，佢其实画得好靓嘅。 不过而家现今嘅所谓卡通，即系已经唔系卡通啦，系即系应该用动画嚟形容，因为已经系全部立体啊、真人啊，画好似真嘅一样，系另外一个世界。但系我系中意真系儿时嗰啲，即系等于由我最细个睇卡通咧，一定系迪士尼嗰啲啦。 哦， 迪士尼嗰啲啦，吓，即系净系唐老鸭啊、米奇老鼠啊嗰啲咯。 而家 Let It Go 系啦，即系我哋，但系冇咩戏嘅，唔系好戏，我睇漫画先嘅。咁后来咧，如果你讲起啲卡通片啊，你知唔知我哋以前电视系冇嘅，即系连电视都未有啊嘛嗰阵，即系 TVB 都未开台， 就睇漫画。 睇漫画，然后咧开始，如果睇动画嘅咧，喺边度咧？喺电影院。直接去戲院睇嘅，咁咧，然後咧就逢星期日咧朝頭早，我好記得啦。咁我喺旺角住，咁就去一間叫新畫戲院。咁新畫戲院咧係好大間嘅，即係首輪戲院，即係專係做嗰啲大嘅荷里活電影。但係咧星期日早上10:30咧， 就好平飞咧，就是、全部做晒卡通片。 哇！卡通电影啊， 卡通电影系啦，即系全部系啦，即系电影先有嘅，冇电视嘅你系想啊，电视冇嘅，电视可能仲系黑白电视嘅嗰阵，即系净系丽的电视。咁所以咧，好开心噶，可以去睇到嗰啲。我而家你倾倾下，我就记得啦，记得少少。咁嗰啲系嗰啲老鼠啊，捉来捉去，走来走去嗰啲啦，即系乜都有嘅。未必是迪士尼的， 未必 的，是未必的 Warner Brothers 多的， 猫捉老鼠那些， 猫捉老鼠那些，是很多的，就是全部短片来的才过瘾的，即是做完一出又一出又一出，一看完哦，看完成十几二十出很开心。 哇， 那说儿歌呢，就是你就是这么多年，你觉得即是自己唱了这么多年儿歌有什么感受啊？那些很阔盖的问题来的。 哇，有什么感受啊？那其实是很开心的。 是啊。 因为我觉得都对住小朋友是一件开心的事。咁特别近年搞音乐剧啦。咁、 啊、 其实做音乐剧除了演出之外你还要做制作啦。咁其实做制作我发现其实整个团队的压力真的很大的。有时在我们排戏啊、排舞或者追时间的时间呢，其实我们是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 当然。 有时负能量都会高的。即系成个团队嘅负能量系高嘅，特别啱啱完咗一个咧，其实我哋即系喺疫情期间去做嘅一个音乐 家啦，系啦。 咁但系有时团队有时觉得啊，我见到小朋友就会头痛啦，好多小朋友头痛。咁通常佢哋冇咁早嚟嘅，即系佢哋排练系好迟先到嘅。但我又发现咗一样好得意嘅能量咧，就系、是、当你有一班小朋友一齐出现嘅时候咧，成个团队开心咗嘅。其实我自己都开心咗好多。咁我就觉得啊，其实小朋友咧系带俾大家一种。好开心同埋一种正能量嘅感觉，即係令到个团队本来係有啲负能量呢，即係突然之间都冇咗，即刻面对嗰啲困难啊，即刻个 show 呢都开心咗。 会唔会係啲小朋友嚟，即係佢带住个心，佢唔会话我为咗工作，我唔係为工作嚟㗎嘛，我又唔会话因为哎呀死啦，有咩大包袱啊，又啲咩责任冇㗎嘛。 佢哋嚟玩。 我嚟玩㗎嘛，咁所以呢佢哋带嚟嗰啲呢就好即系自然嘅正能量嚟噶嘛， 好多欢笑啦，同有时见到佢哋跳舞跳，即系跳到就算唔一定要准确噶，即系佢哋个样傻下傻下咁，佢哋好，但系佢哋好努力嗰个样。 我最中意系嗰啲啊， 好努力。跟住有时我就会同啲大演员讲话，哇，你觉得啲小朋友仲比我哋更加专业，即系佢哋好投入， 投入啊嘛，好想做好啊，好开心。 即刻嗰下咧，会令到大家好似成个个气氛啊，个士气就高昂咗，咁我覺得、哦、即係做咁多年啦，咁其實我覺得係有原因嘅，因為其實呢一份工係開心嘅，我想講。 所以咧，你就一路不斷咁樣咧，冇間斷地啦、即係從唱歌一路變咗做製作人，一路咧搞埋哇舞台劇咧呢三個字咧，尤其是音樂劇呢三個字，對我嚟講係。我系唔敢面对嘅， 唔会唔会， 系啊系啊， 正 话喺人哋如果同我讲佢，你可唔可以一齐演音乐剧？哎 ，no， 我好惊嘅，我真系惊嘅，因为我 imagine 啫，我未做过，我未做过音乐剧嘅，但系咧我可以幻想嗰、那个一路即系个制由制作开始，因为我主要都系制作人嚟嘅，由一路制作，哇，由音乐、舞蹈啊、灯光一路排演呢个字，我最惊。我最驚呢個字，咁你哋要排好耐噶嘛，因為全團隊嚟噶，唔係你一個人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即係我好即係敬重，亦都好 respect， 真係。 多謝。 做音樂劇嘅人，又是製作人，唉、哎，真係好，對我嚟講，其實係好。惊佢睇又开心啦， 你睇系几开心嘅，不过排练嘅过程系耐嘅，即系要用好多时间，但系我又觉得做过之后又好难忘 啊。即系好似你有另外一只儿歌咁啊，叫做《音乐看世界》 啊， 其实真系嘅、 啊， 即系我谂你喺过程当中咧，即系头先你讲得好啱，原来咧小朋友反而调翻转。啲大人咧，哥哥姐姐唔使紧张 ，enjoy， 系佢哋做到。 常常在梦想巡游世界各地，踏遍欧洲、非洲都也不需坐飞机，远古现代穿梭也共你一起，欣赏音乐优美。美好的乐章尽藏世界故事，乐韵飘飘不分疆界，哼唱此首诗，民族部落思想背后有意思，好玩全合意，让我看看看，让我闯闯闯，让音乐看世界知识得到更多，让我看看看，让我闯闯闯，让音乐看世界，音乐看世界的好风光，其实歌 开拓知识道路，常常在梦想畅游世界各地，踏遍欧洲非洲都也不需坐飞机，远古现代穿梭也共你一起，快乐常伴你，让我看看看，让我闯闯闯，让音乐看世界知识得到更多，让我看看看，让我闯闯闯，让音乐看世界，音乐看世界的好风光，其实各地文化应该知道，共唱歌不要分肤色过度，来呀你，来呀我，开拓知识道路，让我看看看，让我闯闯闯，让音乐看世界知识得到更多，让我看看看，让我闯闯闯，让音乐看世界，音乐看世界，音乐看世界的好风光。 一天都光晒，有呢只歌好得意，叫《音乐看世界》咧，轻松愉快嘅一首，应该儿歌嚟啦。 呢首系 可唔可以讲下个出处啊？ 哇！呢首歌好似我系出道冇几耐，我写嘅一首歌。咁当时系有一个环节，我主持就叫做《音乐看世界》， 即系我主题曲嚟嘅。 系啦，我做埋主持，咁跟住就我写埋稿嘅。因为《音乐看世界》系讲紧每一个月咧，即系几集里边咧，我系会讲咧一啲嘅世界各地嘅音乐，即系比如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国家，咁但系就有一套剧咁样。 你讲喺电视里边？ 电视噶， 系噶。 咁跟住譬如话今次去非洲，咁有啲朋友就俾啲挑戰我第一集，咁到底我能唔能夠離開非洲咧？咁我就要介紹啲非洲樂器。咁呢首係主題曲嚟嘅。 咁咪即係引用咗你咧一路做一手包辦啦。其實好嘅，即係等於我哋做 DJ， 即係冇人理你噶。咁你自己諗歌，自己點樣諗喺嗰個節目裏邊嘅 format 啊，各樣嘢。咁即係等於你可以一早已經咧可以自己製作電視節目啦。差唔多啦，差唔多。 一部分啫，一部分啫。 差唔多啦。咁但係我又想問咧，我成日都嗰回想啊，嗱。如果人哋叫你作只儿歌或者叫我都做过好多次，我写咗好多儿歌嘅，好快噶嘛，因为咁咧又好得意噶嘛，啊好开心啊，咁咧梗系咁样嘅款噶嘛，跳跳跃啊，好得意啊，咁一定咁儿歌嘛， 重复下咁样啊， 有冇人会写只大人歌俾啲细路仔？细路仔啱唔啱听？譬如，跟住你用抒情嘅声音唱只 Close to You， 咁你小朋友会有啲咩反应噶啦？如果佢系一只从来冇听过嘅， 哇！呢首真系， 我喺度谂紧，即系小朋友点解唔可以听呢啲歌咧？ 其实呢首歌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同埋我觉得即系譬如 Carpenters 嘅歌咧，其实系点讲咧？佢系好有一种特别嘅味道嘅， 佢抒怀嘅味道， 系啊， 对我嚟讲非常非常投入。 Close to you 啊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s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nd hold the tether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song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投票结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说，今次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选举，意义重大，象征特区政治体制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林郑月娥说，选委会肩负重要功能，有广泛代表性和符合均衡参与原则。他们提出的政纲和与市民的互动都展示对社会的承担。今天接近九成投票率亦都反映各界别分组成员对新选举制度的支持。一名27岁女子朝早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被安排在观察病房接受观察，但保安员之后发现她已经离开。院方呼吁市民协助寻找这名失踪病人。院方说，这名女病人身高大约 1.6 米，戴眼镜，身材瘦削，离开医院的时候着着灰色上衣、蓝色牛仔褛、黑色长裤和白色帽。院方发现病人擅自离院之后，随即派出保安员在全院范围和附近搜查，并求警协助，至今未见病人踪影。院方说，非常重视事件，已经即时联络病人家属，将全力配合警方搜查行动。院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这名的病人，请通知警方或者是致电3949-4002联络院方。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宣布，将每位民众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加强剂。当地传媒报道，预计最快下个月初为高危人群接种。伊斯梅尔强调，只有在当地80%成年人口完成疫苗接种之后，才会启动加强剂接种，对象包括前线医护人员、免疫力较低病人、本身患有慢性病的长者，以及长期在护理机构居住或者工作的人士，希望通过接种第三剂疫苗提高对高风险人群保护。他又说，一个医疗卫生专家组将制定接种指引，卫生部长将会公布细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在全运会空手道男子个人型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表演艺术其实是很简单的，其实是我们的生活一部分，不是一个曲高和寡，不是一种要很高学历才可以欣赏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就可以欣赏到的。 大馆表演艺术主管钱佑先生讲得很啱啊！大馆依家开始了一系列表演艺术季的节目，就好像以演讲形式展现泰国宫廷舞剧《空》的五十九如一，以探索身体和编舞方法学之间的关系的工作坊等等。除此之外，今次艺术季还有什么其他种类的节目呢？ 方方面面都有，有 Immersive Theatre， 我们一个浸入式的剧场演出，个名字就叫做墙边练习曲，即是观众是要戴着耳机在大馆周围游走的。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個叫《黐線一分鐘》啦，就係、是、一個舞蹈加劇場嘅作品。咁呢個作品咧有趣嘅地方係咧，佢其實係用一個 ARG 嘅遊戲方式，連埋呢一個舞蹈演出咧共同嘅創作。另外一個演出咧叫《幸福家庭與狗》啦，其實就係一個音樂、文學同埋一個動畫嘅合作嚟嘅。咁當然亦都有我哋兩個好主打嘅節目啦，一個就係梅卓燕嘅《獨舞》啦，《日記》嘅第七部曲。咁呢個作品咧就係講佢同一啲流浪貓嘅一啲好深刻嘅關係。另外就係撈鬆，就係一個 cabaret 嘅演出。香港咧其實個多元嘅文化嚟嘅，其實香港仲有好多鄉下話有關嘅嘢，我哋就喺呢一方面發展啦。 表演藝術季 Spotlight， 即日起至十月十七號，大館。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身边路虽远，你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雾里想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也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九点三十八分嘅时候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第二 part 啦。睇下天气先，28度。今日好似凉过琴日少少，因为琴日咧好夜咧都成30度嘅，咁湿度系93%，咁可能咧就有啲雨添。睇下先，天文台嘅朋友话俾我哋听，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咁明日最低气温咧大约28度，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会升到32度，而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而展望方面，随后几日会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而 部分時間有陽光，即係其他時間咪可能會有啲驟雨或者係密雲啦。希望唔好落雨啊，得啦。咁最緊要見到嗰個又圓又大嘅中秋月就好啦。 嗯， 稍後我哋都可以攞啲月餅出嚟先，等我喺呢一度咧，預先即係可以慶祝一下中秋節，因為星期二就係啦嘛。 眨下眼就到中秋節。 咁我哋再下個禮拜日嘅二千零歌咧已經過咗中秋啦，咁、所以咧我哋一陣間都要預先慶祝一下，當然用音樂啦。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咧就係 Purple 啦，Purple 姐姐啦，李子欣咁非常之啱啊，因為一家團聚就諗起佢噶啦。通常去睇你嗰啲即係真係一家大細嚟啦，即係爸爸媽媽帶住啲小朋友咁樣係咪？好得意嘅。咁你個好處嘅就係哇好好啊！全香港九龍新界咧，可能你可能有啲哎呀，我住得遠啊，我有啲小朋友即係 travel 咧就好麻煩噶嘛。你咧就落到區嗰度，親自你唔使嚟啦，咁啊可以即係做俾佢哋睇，幾好啊！ 係啊， 幾好啊！ 嗯，同埋都我覺得係大朋友同埋小朋友一齊嚟睇 show， 咁都係一個好開心嘅親子時間。 係啊， 即係我覺得係需要嘅，特別疫情啦，即係我覺得疫情大家都困咗好耐啦。 應該而家可以個心情啊，即係啱啱你之前又做咗一次啦，十月又嚟啦，可以咁啊，都係嘅。即係頭先我哋講戲啦，即係你就冇我咁耐啦做得，咁所以咧你嗰啲 fans 咧就即係最叻最大個已經變咗大學。 大学毕业啊， 毕业添， 毕业啦。 我嗰啲就仲长情好多嘅，直情系做女嘅时候咧，就已经系 fans。咁然后咧，就而家咧就佢嗰啲女 做埋 fans， 未必系 fans， 但系系都系毕业啦。 犀利啊！ 即系生咗仔女唔出奇啦。咁啊，即系成日都会认得嘅。我有好多，即系譬如你每年底我演唱会咁啦， 好成功。 即系落嚟几廿年都未必嘅。咁但系即系有啲遇到有啲缘，咁就你。看不到咁多，但系有时会真系见到，因为我喺台上边咧，我唱歌咧，梗会有啲地部分咧，我好希望着晒灯，即系我直情认到啲人嘅，即系睇到啲人嘅 样， 啲样噶嘛吓，咁始终都我中意近啲嘅，咁啊，就算系睇唔到好清楚都好啦，都见到棚牙啊嘛，笑啊嘛，最紧要知道佢哋笑紧，咁呢个咧系我即系做演唱会最想做到嘅嘢，即系大家好开心。成晚啊，三個鐘咁，即係好似滿載而歸咁啊！即係拎到嘅冇乜嘢，可能拎到嘅係一個愉快嘅心情，舒懷嘅感覺， 好重要啦！呢、這個 翻屋企 好重要。 所以咧，即係十月你喺邊度？我又十月喎。 我十月喺荃灣。 哦， 係啊。 如果唔撞日你嚟我度，我嚟你度啦。 喂，梗係好啦。 我有一大班朋友你都認識嘅，有啲嘉賓咧，即係十幾個咁啊， 星光熠熠你嗰邊 都唔好講，即係最緊要係老友，老友聚頭，即係我最中意嗰個重聚嗰個字啦。 係 畢竟我都唱咗差唔多半個世紀嘅時間嘅歌，咁啊啲朋友咧，我好希望真係嘅。好似呢陣間我哋唱嗰啲《但願人長久》啊呢啲歌啦。 哇！呢啲～好有 feel 啦，同埋系即系喺中秋节啊， 系啦，不如而家唱咯， 好、啊， 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 即系讲起我，你知我哋系咁噶， 我哋唱《但愿人长久》先，系咪？ 好唔好啊？ 我哋系唱边个版本咧？ 你话咧，嗱，有两个版本，一个邓丽君，一个嗰只，即完全系两只歌嚟嘅，一只咧，不如唱呢个卢冠廷嗰个啦， 好啊， 系咪啊？咁卢冠廷嗰个广东话咧， 好， 咁就隔两日就是中秋节啦，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团团圆圆啊！ 等下，我都要揾块歌词先啊！ 但愿人长久，下一句梗系千里共婵娟啊嘛！ 夜夜阑尽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 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星闪照， 想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掌声闪照七彩漫长夜。 愿人长久，每逢中秋就梗会有两首歌不断咁会听到邓丽君嗰首啦，吓都系苏轼嘅歌词嗰只。咁讲起嗰首歌咧，我回想下系一只黑胶唱片嚟嘅。当年我都睇住佢即系灌录啦，同埋出版啦，咁我觉得好得意啊！即系中文歌好少有咁样，即系将一大扎嘅即系经典嘅歌词咧，已经有喺台面啦。咁然后变成歌曲得嘅咩？我啊，原来咧国语可以嘅。咁但系都唔容易嘅，即系揾啲音乐家啦吓，即系每人咧去写一啲点样要哇编曲先难吓。咁啊，俾邓丽君唱，全部咧都系一啲宋词， 好听，多谢。 咁都叫一淡淡幽情啊，我记得。 嗯， 咁係一個當年呢佢又唔係音樂人嚟㗎喎，佢又唔係音樂圈嘅人喎，佢一個廣告界嘅名人，咁佢做廣告嘅。咁然後呢佢發起呢樣嘢，然後呢佢直情係即係支持做呢樣嘢咁樣。咁鄧小姐又 ok 又鍾意喎，咁於是乎就成咗事。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好多啲經典嘢呢都係好音插柳呀，或者係好奇特地誕生嘅。 不過呢首歌真的很好聽， 咁佢有一成隻碟都是呢一種啦，即係譬如仲有很多隻啦，你都一定會有聽過播過。 嗯， 咁啊講起鄧麗君，咪佢有個 fans 咧叫做王菲， 所以佢再翻唱， 係啊，又再唱啦，又再唱。 係， 咁王菲你都喜歡嘅噃。 我都好中意噶， 你拣下佢哋歌嚟唱啦。 咁我今日拣咗一首就《人间》。 哦，系。 咁呢首歌系其实我又点讲咧？我听又好中意，吓、但唔系我一首好熟嘅歌，但系我又觉得啊，原来一听哇呢首歌好好听。 王菲好多歌好多呢啲魅力嘅， 嗯， 即系好独特，系佢先会咁样唱，或者佢先唱到咁样嘅味道。 冇错， 啊，非常欣赏。

即系系一种好 relaxing， 即系唔使话我好心急，要话我唱到呢只歌爆为止，即系嗰听咧。 同埋个歌词好有一种感觉嘅，我对呢首歌，所以我自己好喜欢，系朋友介绍我听，我跟住先有留意嘅啫。 喺王菲嘅歌之中，当然都系好流行嘅呢只，咁但系可能佢因为太多， 佢太多歌啦， 太多啦， 系啊。 我哋总之好嘅歌咧，其实我都觉得。尤其是啲外國嗰啲歌啦，咁我日日都播緊呢啲歌，即係因為要好多時間去，譬如一隻歌啊，我想播呢隻歌啦，我一抄咧，可能有十幾個版本， 係 完全唔同嘅，即係唔同人、唔同 team、唔同嘅 arrangement， 即係編曲啊，乜嘢都唔同嘅時候咧，係直情係變咗第二隻歌嘅可以，咁所以一隻好嘅歌咧，我覺得應該係不斷咁樣去靚歌保育， 係 多啲人去唔同嘅演繹，好似今晚啊，李子欣可以啊 ，Purple 姐姐可以啊，好少有地咧唔唱兒歌咧，就將呢啲人間變成咗一個好新嘅感覺，非常好好聽。頭先我聽你唱一隻 Close to You 啊，Carpenters 都係你杯茶嚟㗎啦， 係啊，我都中意 啊，我就直情。我成日都讲嘅，我车里面一定有 Carpenters 嘅 CD 嘅，要嚟即系将个气氛咧吓缓和，吓揸车唔好咁心急，唔好拨人吓，又唔好俾人拨，拨我都冇所谓嘅，即系总之我听住 Carpenters 就 轻松啲啊。 咁啊，里边咧有好多首即系唔系一定要Yesterday Once More 嘅，咁啊可以系 I Need to Be in Love 咧，我都系好中意呢一首，好嘛？ 好啊。 哎，好啊，我哋现场演绎呀。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s keep believing there's someone in this crazy world.For me, the way that people come and go through temporary lives, my chance could come and I might never know. I used to say no promises, let's keep it simple, but freedom only helps you say goodbye.It took a while for me to learn there's nothing comes for free. The price I paid is high enough for me. I know I need 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ll find. So here I am with pockets full of good intentions, but none of them will comfort me tonight. I'm wide awake at 4 a.m.Without a friend in sight, hanging on a hope that I'm alright. I know I need 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I ask professional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that's what I find. I know I need to be in love. I know I've wasted too much time. I know I ask perfection of a quite imperfect world. And fool enough to think

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虽然现在是天黑黑，但是好在我们的月光已经开始越来越接近完美了，越来越圆，越来越光，越来越大了。中秋节就来了，后日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预先庆祝中秋节的来临，预先赏下月啦，又见月明。 又见月明，谁同在花间细咏，明月也照出百花里万里有情，万里有情，抬头让星光细映，谁共我这刻远声低讲细默听，内心倾听，伴在协修装端正，但那秋水般双眼偏动你早长大不应，玻璃应应，细步挽手穿花径，月照星辉皆保证，赤子痴心也誓永。又见月明，谁同在花间细咏，明月也照出百花里万里有情，万里有情，抬头让星光细映，谁共我这刻远声低讲细默听，内心倾听，伴着协修装端正，但那秋水般双眼显见你早想答应，泪眼盈盈，正在爱心今宵定，共你轻轻相拥抱，晚风轻吹似和影，零零轻轻躲开我，说此不应该太任性。 多谢啊，力峰同我作曲啦，同埋当年啊卢国沾大师咧同我写嘅歌词。好文初庄嗰啲咧，即系嗰啲吓穿花蝴蝶嗰度咧，然后大家打情骂俏啊咁样啊，即系你追我逐嗰啲，好中式调子嘅一首歌，我每逢中秋咧就会回想一下，重温一下呢只叫做《又见月明》啊，系当年唔知几多年前嘅中秋节出嘅一张黑胶唱片嚟， 正 好正啊，好得意嘅，好得意嘅呢只歌嚟嘅，本地啊，多谢 Ricky 冯冯添之咧为我写。当然啦，如果再系冯添之嘅一手育成嘅，即系冯添之就系以前我哋宝丽金唱片公司嘅经理啦。 我认识佢， 你认识佢啦，一定系 Ricky 冯，而家 IFPI 嘅即系总裁。 系 咁咧。他当年就一手育成邓丽君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哇，你知不知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因为原唱就不是 Teresa, 是陈芬兰。但他录了之后没人知道的。我长话短说，我这个故事都写过也都讲过很多次。 嗯。 那就有一年 ,TVB 就有一个节目，中秋节的。那梗要找月光的月亮的歌来唱。那个监制不知道哪里抄了一只台湾的唱片。咦，这只叫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叫陳芬蘭啊，不如俾阿啲邊個睇下藝員邊個歌手唱？哦，阿邊個嚟唱歌？哦，關谷英嚟唱啊！佢啊，關谷英阿雪山嚟唱啦，你咁，咁就唱咗。唱咗之後點咧？馮添之咧就睇到咦，關谷英唱咦呢、這個哇呢、這個歌犀利喎，實 hit 嘅喎呢只歌。於是乎咧打電話俾鄧麗君，我有隻咁嘅歌，你可唔可以唱啊？咁樣 即刻揾，即刻做， 哇！ 即刻唱，跟住超变咗世纪 经典金曲， 经典金曲， 真系世纪经典 金曲。就系咁嘅，就系咁发，咁样发有时所有嘅经典都系咁样嘅。 哇， 系撞，好似半撞彩，但系咧，真系天时地利人和。齐晒先至会变成咗咁流行嘅，咁有代表性。 最有缘分啊！我觉得好似 歌曲当然有缘 啊， 今晚又有缘啦。 系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李智恩 Purple 姐姐， 系大家好。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百唱不厌的一首超级经典名曲，我觉得如果选全世界最流行的一首中文歌，我觉得这首应该当选。 这首是 应该是没什么哪一首可以多人认识过它， 还有任何年纪都识唱的这首歌， 外国人呢 是都识的。 我做了一个特辑，就是我现在一至五号做，我做了一个特辑呢，就因为可能都是零时间中秋啦，有十只，我每一次播十只歌噶嘛，我平日嘅节目十首都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嗰日，不过唔同语言嘅， 系 都得噶，仲未播晒噃， 即系嗰啲日文版啊， 唔使讲啦，日文啦、法文啦、菲律宾文啦、泰文啦、俄文都有，德文都有，哇吓到我，我越揾越要。即係全部唔同人唱嘅，即係揾翻當地人唱。 係 你諗下呢只歌幾係啦，唔同語言嘅，幾厲害咧？咁當然啦，我哋大家都會一齊合唱到國語版嘅《月亮代表我的心》。 係 鄧麗君係70年代錄㗎啦， 咁啊，重錄嘅雖然咁，但係佢係佢嘅代表作。 嗯， 如果講起聽國語歌咧，我哋香港人都有福啦嚇。以前嗰啲三四十年嘅上海名曲，我哋都聽到，我哋都識嘅。阿邊時麻煩你啊，你彈鋼琴攰攰地嚇，把口冇乜點開。同我哋用靓声演绎呢一首叫做《月圆花好》，当然啦，三四十年代嘅时候，我哋嘅金桑子周旋就演绎咗呢一首啦。好熟呢只歌啦，由三四十年代，即系我哋上两代，哇！再掌声啊，坚哥，哎，我哋俾掌声啊，边时？因为好少唱呢啲歌噶嘛，嗬？诶，三四十年代周旋嗰啲歌啊，当然今日咧，我哋预祝中秋快乐，所以一年好几首咧都系关于月亮啊、月光啊，啊，全部美满嘅月圆花好。你知唔知点解咁熟咧？个调子三四十年代，点解我哋会咁熟咧？ 我自己都喜欢呢首歌的，因为其实有时啲结婚啊嘅场合咧， 系， 因 为 我试过做啲结婚嘅嘉宾咧，大家要点唱呢只歌， 哎呀， 咁所以呢只歌我自己都有啲感受嘅。 呢个好好啦，系个歌词冇得顶啦。咁啊，点解个旋律会咁熟咧？我唱两句你就明啦。 系 了星过唱百花亭，系啊。哒哒啲哒哒，即系其实呢一个粤语版都好流， 都好 hit 啊， 好 hit。咁啊，好多嘅歌手都会翻唱。 嗯， 咁啊，即系尤其是呢个就去到即系六七十年代嘅时候，疯狂咁翻唱啦，差唔多所有唱粤语曲嘅人 都识呢只， 都呢只噶啦。咁啊，嗰只叫做《百花亭之恋》。 嗯， 咁啊，讲起呢啲怀旧嘅经典国语歌啦，真系。好精彩，难能可贵。除了头先嘅周旋嗰啲歌啦，咁其实嗰啲歌咧，全部以前咧，即系未喺香港七十年代嗰啲台湾国语歌流行之前咧，已经由喺上海带落嚟嘅，即系嗰度带过嚟。有只歌咧叫做《月光小夜曲》，即系我哋嘅 每当变幻时，咁即系一只歌咧一层层咁一路升华。每当变幻时系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咧，就话系人都识噶啦吓。系怀缅过去，想到追， 想到 系啦。原本咧就系佢系改自呢只月光小夜歌咧，又系以前咧一个应该咧揾唔到边个第一个唱，应该系紫薇。即是你那个紫色的紫。 OK。 咁但是呢原来呢个紫薇的月光小夜歌呢再之前又有人唱过不知道哪个唱即是已经是又是五十年代那些。但是原本呢它又是改自日本歌的。 哦。 即是一路这一层层变咯。咁一只好的歌呢真的不可以晒。月光小夜歌。月亮在我窗前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想今晚月亮或明或暗又或亮，到底是爱还是心慌？月光，月亮轻轻像梦一样，那甜蜜真能相望。细雨又在耳边荡漾，真不叫我回想。我怕见那月光亮，抬头把那窗帘拉上，我心儿追，心儿慌，月光。月光小夜曲，月光小夜曲。 此事古难全。 委屈，为红尘留余韵，高处不胜寒，情浓情隐，何自在人间，庄严中和地无障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相别，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投票傍晚六点结束，点票工作晚上九点之后开始。整体投票率近九成，有4380几人投票，其中三个界别：法律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愿景界，同埋科技创新界的投票率达到100%。当局收到五宗的投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和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等晚上大约九点十分在会展中央点票站率先倒出票箱内的选票，之后工作人员陆续分类和点算。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都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五宗。新增确诊个案中，两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当中一名38岁男子从菲律宾抵港，另一名26岁女子由卡塔尔抵港，其余一名患者是有待化验结果的26岁女子由卡塔尔来港，她是早前另一名输入确诊男患者的屋企人。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外地确诊个案，涉及一名16岁男子住喺鲗鱼涌康怡花园 K 座。佢喺今个月6号离开香港前往英国，上星期四出现病征，同日喺英国抽取嘅样本结果呈阳性。7月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佢潜伏期在港曾经居住嘅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一名27岁女子朝早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被安排在观察病房接受观察，但保安员之后发现她已经离开。院方呼吁市民协助寻找这名失踪病人。院方说，这名女病人身高大约1.6米，戴眼镜，身材瘦削，离开医院的时候穿着灰色上衣、蓝色牛仔褛、黑色长裤和白色帽。院方发现病人擅自离院之后，随即派出保安员在全院范围和附近搜查，并求警协助，至今未见病人的踪影。院方说非常重视事件，已经即时联络病人家属，将会全力配合警方的搜查行动。院方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这名的病人，请通知警方或者致电3949-4002联络院方。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宣布将会为民众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加强剂，当地传媒报道预计最快下个月初为高危人群接种。伊斯梅尔强调，只有在当地80%的成年人口完成疫苗接种之后，才会启动加强剂接种。对象包括前线医护人员、免疫力较低病人、本身患有慢性病的长者，以及长期在护理机构居住或者工作的人士，希望通过接种第三剂疫苗提高对高风险人群保护。 他又说，一个医疗卫生专家组将制定接种指引，卫生部长将会在稍后公布细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在全运会空手道男子个人型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呢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城市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产物，亦都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只不过在城市中出现的流浪猫、流浪狗，又或者其他的动物，又有没有他们在城市中的居住权呢？当我们讲到想保护动物，除了法例之外，可能大家更加需要关心动物生存的权益。就等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陈家铭同大家讲下。 其实动物是需要有考虑它有没有一个城市权的呢？什么来的呢件事？即是我们人就有在某个地方生活，或者因为在那个地方成长，有个即公民权啦。但是动物没有这件事的。即是你不嬲慣咗會覺得，哎，動物就喺野外啦咁樣。咁而家我哋發展到個城市好似淨係俾人住咁樣，有動物出現就趕佢啦。咁其實即係動物有一個城市裏面生活嘅權利嘅。咁個問題就係我哋點認知個權利啦。2014年12月呢，法國嘅國會呢通過咗一個法例，直情係即係簽訂咗啦，就話俾大家聽，喺街上面嘅動物其實係有感知嘅，佢英文係 sentient being 啦，即係有感知嘅物種啦。點解呢？因為之前呢啲人覺得呢喺街度即係流浪嘅動物啦，就係差唔多係死物咁滯㗎啦，你對佢做乜都冇人理嘅咁樣。所以就當然啦，其實簽訂呢一個嘅條例啦，其實唔代表啲乜嘢嘅，但係個教育意義就好重要啦。其实香港呢讲好多立法啦，甚至有啲人话即係要做一个动物保护法啦，但係其实冇一个最核心你好清楚会有一样嘢，就係叫做城市权，动物点样喺个城市度生活呢？咁我哋有冇个核心嘅精神呢？其实呢样最重要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月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痛看月亮，何堪天涯回首家乡，夜夜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堂上，照着欢场团聚愉快，温暖处乐也洋洋，远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漫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园最是难忘，空盼望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就是这一只了，就是当年郑少秋的这一首相当喜欢的一只本地色彩的一只歌曲。时间是10:39，我哋还有一半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咧就系 Purple 姐姐 ，Hello， 咧即系紫色嘅李子欣。咁啊 ，Purple 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唱咗一两首哆啦 A 梦啊，等等嘅歌啦，吓音乐看世界嘅儿歌。因为 Purple 咧就真系做咗好多年儿童音乐啦，所以叫做儿歌天后啊嘛。你嗰个年代咧喺 TVB 嘅时候咧。你即系譬如话儿童节目不嬲都有噶嘛，咁即系平排做嘅。 系平排做嘅做过，净系做周末都做过。 哦， 不过其实我哋冇分别嘅，因为我哋都系喺周末先录影嘅。 系， 所以我成日觉得自己 咁。但系你嗰个就系专注喺儿歌嗰度嘅。 我又系啦，我又做过一个净系儿歌金榜啦，即 系 个叫做专注啦。跟住后屘有好多环节嘅，音乐看世界啦，音乐通天地啦，开心玩音乐啦， 全部都系儿童嘅音乐， 同音乐有关嘅。系 咁，但系儿童节目咧就系嗰啲以前系跳飞机啊，一路跟住闪电传真机啊，咁一路落嚟啦。 我就战呢小人类， 战呢小，我哋战呢小人类 系。系啊，战呢小人类， 即系美有新尼哥哥，跟住就到周星驰啊，佢哋淡啊咁样， 淡啊系啊，淡长喺度嘅。 淡啊，真系最近先变主送嘅咋， 系 最长寿最即系最有脑之力噶啦。 佢又翻翻去啦，而家又继续 系啦，继续 系啊。 咁啊，不如咁样咧，我哋回忆一下啦， 系 唱翻一两首儿歌啦。 好啊， 因为最近咧啱啱都睇到 TVB 咧有一晚啦，成晚就系做晒儿歌，都好开心，啲人出晒嚟。 系 啊，咁当年啲主唱啊嗰啲咧都有嘅。 嗯， 啊有只歌咧系阿叶蕴仪。 嗯， 唉，当年佢出道嘅时候咧就佢。第一个你知唔知咩？佢拍广告先嘅， 系好靓噶，佢应该 好靓，好 靓嘅，系 维他奶广告， 系 咁啊，做咗个女主角嘅，小朋友嚟嘅啫，嗰阵佢我谂系 teenager， 十几岁嘅，咁后来咧都有唱儿歌， 呢首经典啊， 你唱啊， 呢首好多人都中意，我发现 好经典噶系嘛， 系好经典嘅原来， 叫做那儿， 那儿。 雨堂让我知鸟儿歌唱，起步天亮，数学堂又说声数目，谁知道我每夜望但见空荡，美术堂又说天雨后红彩会跨过天上，我便求下雨天雨后常张望，我看不到我只找到隔壁窗，书本中有农场抬头只得操场，世界那儿有着农夫在插秧，天空不见月亮，月亮躲于高墙，也许羞愧再比不上晚灯光，那儿让我听鸟儿歌唱，充满早上，那儿望见星满 会夜来闪照，数着入睡到天亮。那儿若有天雨后红彩降，可给我张望。那儿让我找老树来依傍，那么空旷，那么广阔，那么清朗。书本中有农场抬头只得操场，世界那儿有着农夫在插秧。天空不见月亮，月亮多于高墙，也许羞愧再比不上晚灯光。书本中有农场抬头只得操场，世界那儿有着农夫在插秧。天空不见月亮，月亮多于高墙，也许羞愧再比不上晚灯光，也许羞愧再比不上晚灯光，也许羞愧再比不上晚灯光。 当年叶蕴仪嘅一首歌啦，佢好适合唱儿歌嘅，因为佢细个嗰阵咧好可爱、好靓嘅个样。咁咧佢即系唱呢只叫做《那儿》咧，一定系成为咗以前咩啊？系儿歌金榜系咪叫做？ 应该都攞奖嘅， 一定啦，一定攞嘅啦。 系啊， 咁诶嗰班仲有边个？有边一个？我成日都系见到啦吓，成儿歌金榜嘅常客嘅李嘉仁医生。 嘉燕姐， 嘉燕姐啦，小明啊，而家都仲可以，都有出现啊嗰次。 小明其实后屘佢嘅版本就再 hit 啲添。 系啊，系啊，多小明。咁啊，最重要咧就系深入民心啦。儿歌咧就好得意，因为以前咧就有好多系卡通片嘅主题曲啊、插曲啊等等，有啲咧就系传统嘅儿歌一路传落嚟。 系。 即系好多嘅，好多即系香港儿歌咧比较独特吓，因为好多日本卡通片咧就渗咗入嚟啦。咁啊呢只布娃娃系个来源系点嘅？ 因为写得太多好开心嘅儿歌，所以想写翻首惨啲。 哦，咁呢首歌，惨噶，你点你写嘅时候谂咗咩先噶？谂咗。 因为我觉得其实小朋友都有他孤独的时间。 哦。 咁同埋呢首歌都好犀利噶，佢攞好多奖噶，佢都攞埋最佳歌词啊，最受爸爸妈妈欢迎嘅儿歌嘅金曲。 曲词都系你写嘅。 曲词都系我。咁同埋当时觉得都写咗好多啲音乐看世界啊，开心玩音乐嗰啲，咁系时候要做啲特别啲嘅嘢。咁我又觉得其实儿歌唔一定要下下都开心到尽。 唔系，咁你玩嗰个娃娃，即系譬如你以前流行全世界嘅芭比，佢都会喊噶嘛。 系啊， 系咪啊？咁佢都有感情噶嘛。所以呢个布娃娃都有佢自己嘅感情。 系，同埋系讲下小朋友嘅孤独一面。 捉紧布娃娃来亲一下，望 昨天我只可以随便红着双眼，今天倦了想回家，看着明月天上高高挂，步娃娃我轻轻地靠近他，尽管落雪下雨未算可怕，谁想讲假说话，心中童真仿佛都变笑话，如果要世间不需欺诈，天真是我吗？天空下雨赶回家，捉紧布娃娃来亲一下，望见灰暗的天空总惊怕，昨天我只可以随便红着双眼，今天倦了想回家，看着明月天上高高挂，布娃娃我轻轻地靠近他，尽管落雪下雨未算可怕，孩童话我不需失落，姐姐听她讲故事欢乐更多，要拯救这地球我笑她荒谬，谁在每日教她不用愁，陪伴我们布娃娃不会变旧。 歌名叫做布娃娃，当年在如果金榜一定第一啦，亦都攞咗好多奖嘅。由阿李智恩自己作曲兼填词。关于写词咧，即系临近中秋咧，得意我收到咧几句嘅歌词，三五七句咁啊，应该都冇乜点公开嘅，亦都忘记咗，亦都可能冇灌唱片。事源咧就系郑国江老师，你知啦。 哇！ 即系如果讲儿歌咧， 儿歌之父啦， 之父啦，真系香港儿歌之父嚟噶啦， 系啊， 九成嘅歌系佢写嘅， 系啊，真系系部分， 任何真系都系佢写嘅， 系 每一方面。咁啊，当然佢就已经开始由呢个跳飞机年代咧，佢已经开始写词啦，更加写儿歌啦，咁啊，即系哒哒哒哒啲哒哒，直情系佢搞出嚟噶嘛，佢跳飞机都系佢， 成个字幕系佢搞出嚟嘅， 即系唔系嗰啲歌词，所有歌都包晒噶。 好多歌 嘅，咁佢啱啱 send 咗，即系越好 touching 嘅，因为我同佢都好多联络嘅。咁佢 send 咗个歌词，佢话：诶，当年咧跳飞机年代咧，就有只歌咧，啱中秋吓，都唱俾小朋友，好清纯、好自然咧，好质朴嗰啲啦，好有童真嘅。我唱俾你听下，唱几句吓。呢只歌咧原曲咧就系攞咗《我家在哪里》，我都好中意嘅。刘家昌嘅《福桑民歌》，咁啊，郑 Sir 咧，郑国江老师咧就咁样写嘅：清风轻轻送落霞，明月快天边挂，清风吹来天色已晚。小鸟亦归家，蟋蟀开始满地爬，明月里玩捉马，花猫厨房又打架，小宝宝惊怕， 轻风轻轻送落霞，明月白天边挂，清风吹来天色已晚，小鸟夜归家，夕雪开始满地爬，明月里玩竹马，花猫厨房又打更，小宝宝竟怕，花猫厨房又打更，小宝宝竟。 你寫呢隻咧就真係好入入屋嗰啲啦。你知唔知以前有一隻咧，我好中意唱，我唔知道係鄭 Sir 寫嘅，原來佢係最初期咧，即係可能未入電視之前寫嗰隻咧。匆匆齐齐望过去，清溪里有只青蛙想跳水，系佢写嘅。原来 经典、啊， 经典呢只先系经典，即系好中意呢一类嘅歌，即系好纯真、好有童真、好简单嘅歌词。咁即系当然你头先嗰啲咧又唔同嘅，即系去到电视嗰度有啲故事啊，可能有剧集啊，咁系咪有节目啊？咁但系佢呢啲咧就真正。是好儿歌嗰啲咯， 我明白、我明白、 最原始嗰啲儿歌嚟嘅。喂，讲起头先我讲儿歌嘅种类都好多啦，香港。咁阿 Vince 啊，你嗰只，你我记得有一年演唱会嗰度有唱嗰啲美少女战士啊嗰啲嘅，即系而家咁啊，当然啦，我哋又成日听到阿小欣啊。系咪阿黄英平啊，同埋阿周慧敏啊，咁啊唱少女美少女战士嘅，咁但系其实嗰个剧集系咪重有好多歌噶？ 系啊， 劲 啊！系啊， 你唱住嚟听下得唔得？ 呢一首咧就唔系佢哋最 hit， 即系跳晒舞嗰首。咁咧呢首就系片尾曲嚟嘅。 哦， 咁都啱中秋啦，因为叫做月亮下祷告。 哦 ，OK， 啱晒，啱晒。 双双手去祷告，期望爱终于可天荒地老。全人何在听？全人何做证？但这梦想却剩你总听不到。大地上伴你高低都跨过，而你在倦了后仍伴我走。有情待我，情深望我，然后你转身远去，剩低我。如你可听到这祷告，远远两孤单女子不敢去表露。每夜我只好对月尽诉，繁星里独舞，宁愿永栖身黑暗，怕夜变早。如你可听到这祷告，别留下孤单女子跟恋爱跑步。我战斗身心气力尽耗，而偏你未到，期待你终可感到会共我抱。总不知所措，人像眼被盖着一幅白布，灵魂如被掳，武魂如被告，是你未知道，或总不知道。默默落泪，只因见你不笑，随你复现笑脸，人被照耀。谁完全总要？谁真重要？其实我不需担心。 了，亦知了。愿你可听到这祷告，远远亮过的泪，只不敢去表露。每夜我只好对月尽诉，繁星里倒舞，宁愿永栖身黑暗，怕夜变早。愿你可听到这祷告。身心气力尽耗，而偏你未到，期待你将可赶到，会共我抱。 原来有只咁嘅歌喎。Purple 是熟悉的，系啦，所有儿歌你都识嘅， 系呢首都好好听，呢首 系啊，原来美少女战士咧，我成日听佢哋嗰几个女仔唱嘅主题曲， 系 啊，呢、這个叫片尾歌，一听落唔系好似儿歌，好似 都好流行曲， 系咯，好似流行曲咁样， 系啊， 几好听。唔该晒 Vincent， 时间系接近11点啦，11点之后我哋还有1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一阵间见。 康复过嚟。未能够出示通行证的雇员需要停工，并可能在5日之后停止获发薪金。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2金、7银、7铜的佳绩。自1997年起，今次是第7度参与赛事。 嚟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雨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成群中秋节都梗系继续开心啦！ 天意之后问你哋一条问题啊，知唔知边个最中意食五仁月饼？ 咩嚟噶？是唔识答啊？ 唔识， 系食人族嘅族长啊！因为个月饼有5个人啊！ 哇，好易食细咁佢， 个族长都几大食噶。 三五成群，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政府会喺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8日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二台启播40年，即系有成14600日。时间咁长，总会有啲历史系好多听众唔会记得嘅，就好似双周刊 Airwave， 大家对呢个名字又有冇记忆呢？双字即系有2个礼拜出一次嘅意思，亦即系代表住 Radio Two 总编辑黄超峰都讲明。双周刊是一本年青人杂志。1990年7月13日创刊，封面人物有2位，一位是在广播界、电视界和电影界都人气爆灯的周慧敏，另一位呢当时只是得5岁，凭着港台剧集《亲亲孩子天》和节目《柏林周记》而大受观众欢迎的柏林仔郑柏林。虽然作为电台官方刊物，不过看回内页又不完全只是讲二台播。 有艺人动向啦，名人专访，有介绍中外音乐，仲有新推出嘅电影、唱片同埋书籍，亦都会印出读者意见，有赞有弹。不过最有趣嘅系，创刊号有个叫做唔搞烧卖嘅栏目，系以虚构角色介绍香港嘅商场，绝对系走喺潮流嘅尖端啦。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总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为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忆少年握手献出友善，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呢只就叫做总有缘啊！有缘我哋就喺空气相聚，二千零歌再重聚，将时间带到最后一个小时啦。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依然都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歌唱歌，不过舞都会继续跳，好唔好啊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We've just been introduced.I do not know you well, but when the music started, something drew me to your side. So many men and girls are in each other's arms. It made me think we might be similarly occupied. Shall we dance?Shall we fly?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ay goodnight and mean goodbye. Or perchance, when the last latest star has left the sky, shall we still be together with ou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And shall you be my new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On a bright cloud of music, shall we fly?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ay goodnight and mean goodbye. Or perchance, when the last little star has left the sky,Shall we still be together with ou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And shall you be my new romance? On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these kind of things can happen,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唉，呢只歌咧就系当年咧又系舞台剧，即系音乐剧啦，又系电影。咁舞台剧我哋 冇機會睇嘅，喺香港就好少絕水，少機會啦，可以睇到音樂劇，即係外國嗰啲咧。 係冇錯。 直到大個咗，即係去到 New York 去到 London 啊，先至有機會啊接觸到呢啲 musical。 係。 咁但係咧就細細個已經好有深刻印象嘅，就係因為光頭佬咧又拍連立啊，你知唔知邊個？ 我知道，我睇過套戲。 佢係睇過啦，佢主演嘅。係。佢一流嘅，即係佢做個暹羅嘅皇帝啊。 嗯。 暹羅即係泰國啦。 泰國。 咁咧即係個古仔又係同《生動 Music》差唔多嘅，咁嗰個女主角咧， 系 迪波拉加， 系 Deborah Kerr， 咁佢就去即系飞到去暹罗嗰度咧，就做 教书， 教书就是、教佢嗰啲小朋友啦， 吓 皇室嗰啲小朋友，又系咁样嘅个故事。所以咧就呢只歌咧就系、是、女主角唱嘅， 嗯， 不过就幕后代唱。以前应该有一个幕后代唱嘅，即系好劲嘅女歌手，就叫做 Mommy Nixon。咁佢咧就係代埋沃德利夏平咧喺呢一個 My Fair Lady 嗰度唱埋幕後代唱嘅， 係 好犀利嘅。咁、 這個、 所以咧，迪波拉加就唔係唱歌咁叻嘅，係佢唱嘅。所以頭先你唱得好，因為佢因為一個英國嘅老師，佢教英文啊。咁佢應該係 Shall We Dance？ 就唔係 Shall We Dance？ 嗱，唔好讀 Shall We Dance。本來冇錯，不過咧，大部分人都轉曬美國音噶嘛。 係噶。 Should be Shall We Dance？ 哎、你讲起呢啲电影咧，就真系我哋细个唔知点解噶，入晒脑嘅。我大个咗之后咧，就拍咗出戏。咁啊，当时咧就，咦，好特别，搵我拍戏，仲做埋男主角。咁啊，我就演一个即系轻度弱智嘅男仔。咁我女主角咧都系轻度弱智嘅，所以我哋两个拍拖。 系。 系啊，个女主角就系徐杰。佢都做过同阿陈百强佢哋都演过好多电影。咁啊，当时呢出电影嘅监制咧就系陈恩健， 嗯 ，Philip Chan。咁佢话：，哎 ，Albert， 梗系你作主题曲啦，你作埋啦，吓。咁我于是乎就写咗呢只歌，写埋歌词，揾咗我嘅同学啊，徐绮红咧，一齐作嘅歌词。啱晒中秋，因为我一去到中秋，我就谂起明月在偷偷笑，笑我哋两个。嗰出电影咧就叫做《两小无知》，因为以前有出电影叫《两小无猜》， 嗯， 我哋真系两小无知。树梢头，明月在偷偷笑，在心头，求你给我拖拖。手，其实我俩系情深一片，唯缺他的一箭，愿低头，期望将他拥有，眼中公主梦中天使。初向未走，最终仙境神话梦里陪住你快乐无忧，夜温柔，明月在水中透，情侣心梳透，求你给我托 初拖手，其实我俩是情深一片，唯缺他的一箭，愿低头，期望将他拥有。眼中公主梦中天使如初向你走，最终仙境神话梦里陪住你快乐无忧，愿低头，明月在水中透，莫苛求，宁静里心树透，愿多求，能够抱雪于沙丘，期望世界有纯真的爱，完全没有恨仇，莫苛求，宁静里心树透。 电影的主题曲叫做《两小无知》，希望好像歌词一样，期望世界有纯真的爱。说起这种的情怀，我看你很多那些儿童的音乐剧的Purple 姐姐呢，就真的对于儿歌啦、儿童的表演啦，还有儿童的音乐，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年的功夫。很多的剧都是将童话世界用粤语带来香港，令到香港的小朋友都能够认识到刚才的 King and I 你做过啦，国王与我叫做是不 是？是啊，国王与我。 跟住绿野仙踪有没有做过啊？ 有啊， 都有啊，一定做啦呢个。 创全作添呢个系。 系啊，香港就都系叫做绿野仙踪。 绿野仙踪 系啦，咁啊，当然我哋细个嘅时候，外国最流行嘅绿野仙踪咧，就系 Judy Garland 啊， 住下朱地加兰啊，系啊，哇！我哋都未出世，不过咧，佢嗰个剧做咗几十年，只歌先犀利。 哇，犀利啊！ 原创歌，当年佢自己细细个，朱迪加兰细个嘅时候咧，就喺电影度出现啦。就唱咗呢一首叫做《Over the Rainbow》。各位朋友，今日我哋特别嘉宾 Purple 李智恩。Why? Over the Rainbow 就是彩虹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世界呢？有时月圆之夜反而会挂念母亲，挂念故乡，挂念她在远方，在彩虹的尽头，希望她在那里活得生活美满。月满窗念故乡，念到妈妈的歌唱，寒夜里明月上，慈母每夜藏伴唱，摇篮曲祝晚安，快儿睡到天光，摇篮曲不再响，未忘母爱慈祥。月满窗念故乡，念到妈妈心悲怆，寒夜里明月上，为我对月流泪唱，摇篮曲飘远方，问慈母可安康，摇篮曲飘远方，愿慈母心欢畅。摇篮曲不再响，未忘母爱安康，摇篮曲飘远方，愿慈母心欢畅。月满窗念故乡，念到妈妈的歌唱，寒夜里明月上，慈母每夜藏伴唱。 当然刚才的歌呢就是原曲布拉姆斯的摇篮曲 Cradle Song， 我的版本多谢郑国光老师为我写的《月满窗》。 我未能忘掉你，我未能忘掉你一个人，我未能忘掉你，我未能忘掉那日，我愿能陪伴你，我愿能陪伴你哭与愁，长夜里等梦醒渐近，你为何沉默了？你为何离别你的爱人？你为何情未了，却为何从未过问？你问谁才是对去或留，还是错的理由？呆望铁窗夜色渐深，再回头春风吹过就已深，这漫长回忆是否不再泪苦困？云再变岁月有谁为你守候，望有天再会是人面前 心昨天落日，谁为你守候？望有天再会是人面之交，说未能用掉你，与未能停顿你心沉，看夕阳红着劝你，为何情愿接近？我未能忘掉你，我未能忘掉那伤痕，缠着我心，昨天落日。 精彩的一首歌叫做《我未能忘掉你》，又是老冠廷的作品来的。听个钟11:30，我们还有最后半小时的2000靓歌再重聚，一阵间我们会同李智恩一起同你度过。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正系点票，截至投票结束，共有大约4380名已登记选民投票，临时累积投票率大约系90%。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不评论投票率的高低，因为当中涉及很多原因。他指最高投票率的三个分组是法律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远景界和科技创新界。这三个界别投票率是100%。冯华说，中央点票站以光学标记阅读机点票，如果选票有效但机器无法阅读，将会以人手输入电脑。如果出现问题选票，选举主任会裁决是否有效。全日收到5宗的投诉，涉及投票安排、投票资格以及选票字体太细。对于点票工作延迟大约1小时开始，凤华解释，各票站人员除了要填写会计报表，还要以电脑记录，会研究能不能够简化流程。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投票结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指，今次是完善选举制度后首场选举，意义重大，象征特区政治体制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林郑月娥表示，选委会肩负重要功能，有广泛代表性和符合均衡参与原则，他们提出的政纲和与市民的互动都展示对社会的承担。今日接近90%的投票率，亦反映各界别的分组成员对新选举制度的支持。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都已经接种2剂的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5宗。新增确诊个案入面，2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当中一名38岁男子从菲律宾抵港，另一名26岁女子由卡塔尔来港， 其余一名患者是有待化验结果的26岁女子，由卡塔尔来讲，她是早前另一名输入确诊男患者的家人。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外地的确诊个案，涉及一名16岁男子，住在鲗鱼涌康怡花园 K 座。他在今个月6号离开香港前往英国，上星期四出现病征，同日在英国抽取的样本结果呈阳性。7月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他潜伏期在香港曾经居住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职工盟宣布启动解散程序，下个月3号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主席黄乃源说，再有会员收到信息指，如果职工盟继续营运下去，将会面对人身安全威胁。他又反驳有亲建制媒体指职工盟是外国代理人的讲法，认为将参加国际工会讲成勾结外国势力是威胁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空手道运动员刘之明在全运会空手道男子个人型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作为一个物业管理员，原来要识呢一样嘢。 主要是楼宇结构咯，其实当初就不知道这样嘢学嚟做咩嘅，但系面对得最多就是嗰啲水喉漏水问题啦。其实呢个时候呢个楼宇结构认识嘅话咧，就会易啲答一啲客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Rainy 刘敏仪嘅展翅故事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岁月，友情纯真，每一份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你。生里能有你在场， 丽的片段，动人入心。每一分一刻，同庆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虚耗着时光，只顾着忙。有幸你无私爱念护航，美丽的片段，快乐人生。有知心好友同珍惜缘分，感激一生里能笑着做人，感激一生里陪你笑着行。 这个叫做陪你笑着行，其实是我写的歌词，就是送给你，陪了我五十年，多谢你。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是 Purple 姐姐李子欣。原来有爱， 夜已深，世界开始换个焦点，流泪了，住满海中沉淀。路太黑，你眼睛总会有星闪，来赠我最美好的遇见。任我数每个初春变了秋分，从月缺再满一等再等，让晚星照片滔滔这海中心，寻觅你只愿偏偏亦近。原来这是爱，这是你将记忆覆盖，蓝蓝一片海充满了期待。原来有着心，睡着都感染到伤感，能遇见也算一种缘分。任雨洒，却听到心里有声音，提示我向你的心步近。 是剧集的主题曲，叫做《原来有爱》。一出电影 1978年在香港上映，叫做 Ice Castles， 冰上圆舞曲的主题曲。 Please don't let this feeling end. Is everything I am, everything I want to be. I can see what's mine now. Finding out what's true since I.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Now I can take the time. I can see my life as it comes on shining now. Reaching out to touch you.And feel so much since I found you.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And now I do believe that even in the storm we find some. This feeling end, it might not come again, and I want to remember how it feels to touch you, how I feel so much since I.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And now I do believe that even in the storm we find some light. Knowing you're beside me, I'm alright. This feeling end, it might not come again, and I want to remember how it feels to touch you, how I feel so much since I.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电影《Ice Castle》的主题曲叫《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原唱是 Millicent Manchester， 中文版是叶丽仪的《心似在》。白云边，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李子欣，除了唱儿歌，当然我们听到他很精彩的另外一面，但是同时他亦是一个很投入的创作人，作了很多歌，包括这一首《星光下的思念》。 看看星光多闪耀，看看这张脸，你会否永在身边，快乐伴我望天。过去春秋兼冬夏，几多的 感叹，每晚想抱着妈妈，也想念爸爸。静听好吗？我永牵挂着爸妈，那天可回家？我最深爱着爸妈，有天请回家。 姐姐所创作的一首歌叫做《星光下的思念》，一首当年她的儿歌。咁希望呢啲儿歌咧，就唔好似我哋咁，永远都唔会老嘅。系、哦，儿歌好似永远都历久常新，几时听都系有当年嘅情怀。恭祝大家！或者所有的儿歌，甚至所有的金曲，都青春常驻就最好了，永远都啱听，永远都啱睇。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讨？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哭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仿 可否不要老，再领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仿仿佛佛走到这段路，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月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的控诉，为何再游荡里，再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长万世也不去 ，Oh no！ 为何再游荡里，再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离场万些也不许。 祝大家青春常驻。特别多谢青春常驻的特别嘉宾李子欣， 多谢 Purple 姐姐。希望你的儿歌、你的创作、你的舞台剧、你的音乐剧《青春常驻》十月有嚟咯噃， 系啊， 恭喜你先， 多谢。 只要共你活一天， 我相信和你的相识不会是偶遇。就像上天赐予，造就两心相遇。我说你是我公主，时光每处，每夜每清早我也记住。望夜星的相遇，望日出多欢愉，送上我永远的关注。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原来海角天际亦会变，原来生过死过心爱亦无变。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完全去把你所有都发现。原来只要相信便看见，原来给你真爱的我是无悔，是每一天。如果天意要逐世消失这个故事，就让大海失意，陆地伤心飘移，放弃每日再开始。如果世界会尚有真心真意故事，就在我目光内滴下泪的当儿，告诉你已看到一次。原来只要共你一天，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原来海角天际亦会变，原来生过死过心爱亦无变。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完全去把你所有都 来给你真爱的我是无悔，是每一天。 珍贵，多谢你在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共度了三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更加多谢的就是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 Purple 李子欣， 多谢阿伯， 多谢我们的靓声琴手边士，精彩，多谢坚哥，精彩，多谢晒，多谢心机旁边所有的朋友，我们在下个礼拜呢就会再有关于我们香港电台四十周年，即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周年的一个小小特辑，会尽量唱晒我们的广播剧啊、主题曲啊等等，到时同你倾下。Good night， good night， 晚安。